看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见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8度，相对湿度呢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来看，今天的高温天气对交通出行呢不太有利，因为高温引发的故障很多啊，请大家呢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双休日的天气。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本周的双休日期间，周六的大部分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西部北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车呢需要带上雨具，防雷和防雨。那周日的天气呢晴朗，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气温呢依然是居高不下，郊游和户外活动都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周六呢是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周日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呢35度，最低气温23度。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有人说呢，这个买套房子哈，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得把自己逼成半个专家哈，因为可能这个一辈子只买一套，那所以就格外的这种慎重，看得多了自然也成专家了。那买这种共有产权房呢，不仅需要成为专家，当然还需要一定的运气哈，因为最近呢有不少的幸运的朋友们呢是摇到了这个共有产权房。位于密云的有一个共有产权房的项目是7月4号正式选房了。那同时呢，位于平谷马房的北京城建的这样一个项目呢也是近期展开。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儿。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需要我们的专家给您从头到尾的指导一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就是85013710，85013710。好，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嘉爷房谈的杨乐，您好。 大家好。 嗯，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今天聊聊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哈。今儿呢在这个节目的之前吧，我们也发把我们的这个朋友圈公众号都发了一下哈。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朋友问到说这个关于共有产权房怎么去申请啊等等。那今天我们好好的来说一下哈。那说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啊，怎么去选房？当然了，这个我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条条框框，当然您还得先具备条件是吧？ 对，所以咱们基本上是要有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购房资格。 对，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吧，到底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你才能选？然后我们再来说后面选房的事儿。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购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有一些要求，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申请资格方面，比如说您是要在这个北京没有这个住宅70年产权的住宅，同时呢不能有过这个转出记录，就是您不能在之前卖过这个住宅也不可以啊，就不仅仅是当下这个名下无房。 就是他这个卖住宅的话，不是3年了吗？是就不可以 是整个终身，就是您在这个如果能查询到您的这个整个的住宅的交易记录，就是不可以的。 那合着其实就说白了，你也没房呗。 对， 就是之前也不能有房呗。 更加严格了，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共有产权房，它就更倾向于我们的这种保障的这种性质， 就是没有房的人， 对，就是没有房的朋友才能够有机会去买这个我们的共有产权房。 嗯， 另外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门槛方面，我们这个单身的同志们。如果您是不满30岁，他也是不能够去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在这儿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如果您还不满30，同时有这个住房的需求，您是可以去申请公租房的。 嗯， 这边的话会跟他打开一个这个年龄的差度啊，所以大家可以去考虑公租房。 嗯， 另外的话。对，先租然后后买。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的我们的朋友可能要这个注意了，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只能够去买一套共有产权房，就是您如果作为比如说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只能是买一套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当然跟这个父母之间就没有关系了，比如说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的父母买这个不影响我的共有产权房。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有住房家庭离异后单独提出申请的，3年内也是不能够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这个夫妻两个人，一方呢名下是有房的，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呢，我们虽然说跟我这个女方没有关系，但是这个男方我们两个离婚了，然后女方想再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是要满3年。 嗯， 当然了，如果夫妻两个之前就没有房子，这个是不受这个年龄的限制的啊，就是这个具体来说的话，就是为了防止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看上去比较便宜，而位置又比较好， 对， 而动了一些这个歪心思，想去通过这个离婚的方式去买一套共有产权房，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已经签订了这个相应的征收这个拆迁的这部分我们的粉丝可能也是不能够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最后就是如果您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包括您的这个公租房、直管公房等等，您要签一个这个腾退的一个承诺，就是将来您申请下来的这个共有产权房了，您的公租房还是您的直管公房要退回去。 嗯， 这块的话就是它具体的一个申购条件。 嗯，所以说其实现在共有产权房比原来就是更加严格了，而且也比之前的一些这种限制的那种房子要严格很多了。 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比之前它的前身，就是我们之前在长家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自住型商品房，要严格 很多。 对，同时呢，在这还得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是有一个我们现在执行大概一个叫做职住平衡的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职就是我们的工作，住就是我们其实本身的居所。 嗯， 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您如果想申请一个共有产权房呢，基本上就是要一是户籍，二是我的工作的这个社保的所在地，这两个区域您跟这个项目需要搭上一个才能够去申请这个区域的共有产权房。比如说我们想申请海淀的项目，那第一您要不然就是海淀户籍， 嗯， 要不然的话您就是在海淀工作。具体来说这个工作的认定呢，一般来讲现在是按照您社保所在的这个缴纳地来认定的。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非经济的朋友，如果您有这个相应的购房资格，这块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是新北京人，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非经济的符合我们的购房条件的家庭，您是也可以申请这个区域内这个共有产权房的。 嗯，所以刚才呢我们也说了一下什么样的人是可以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哈。 嗯， 就是说他的这个资质条件是什么。也算是今天在节目之前嘛，我们在听众群里大家的一个问题给大家解答一下啊。那我下面就来说一说，除了我们有这资质了，那我们下面就得来去说怎么去选择这个房子啊。因为这个选择一套好的共有产权房，这个还是 很重要。 对，很重要的啊。我们来说一下。 首先的话是这样，就是因为如果您打算去 去买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共有产权房的供应量是很大的，在这个五年内大概有25万套的一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个供应。从这个去年来看的话，它的土地供应是5万套，而这个在这个昨天的时候，这个国土资源局官方也发布了今年它的土地的供应计划。我们看了一下，还是200公顷左右。按照1公顷将近能建200多套房源的话，今年它的土地供应方面应该也是能够将提供5万套的。那2年加起来的话，就整个北京全市是能够提供将近10万套的这个共有产权房。 量还是不错。 从这个量上来讲的话是很大的。所以将来你如果您去想考虑买这个共有产权房，那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功课，包括这个选房的这个功课。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先说到这个有备无患吧，因为您如果肯等的话，其实这个机会很大。那在选房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几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首先就是选这个共有产权房，尽量选一些大的这个户型。在这儿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些开盘的现场报道里，就是原来的自住房，还有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基本上能够看到这个首先三居室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大面积的这个房子。 因为毕竟这种房子，你也就只能一辈子也只能买这么一套。 对， 你卖了之后你就不能再买了，是吧？ 对， 所以说尽量买大一点的，满足以后的一些各种需求。 需求，对，因为您将来不管是考虑二孩还是考虑父母来居住的话，多一个房间，这个实用性上是不一样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整个共有产权房从现在来看，它的单价比周边的商品房大概要便宜个将近，至少要便宜一半左右啊。 真的是 要便宜到一半。 对， 所以这个总价呢，它其实如果您参考商品房来讲的话，它其实价差真的不大。您就举一套120，可能跟90平米的这个差个几十万，再算上贷款的话，您这个差价真的是不大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像这个我们的主持人说的，首先这个这房子基本上您买了就是一辈子了哈。 对， 这个所以只能买一套，所以尽量的建议大家去选一套大的，同时多一个居室的这个房子。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选房的过程中呢，推荐我们一般来说去选一些比较高的一个楼层，就是推荐这个选高的原则。也不是说您一定要去选那个顶层啊。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我们北京的商品房这些市场上啊，基本上这个价差它是有一定的，基本上的是从这个二层到次顶层它是逐渐升高的这么样的一个价差的。那也就是其实更确切的来说，它是一个纺锤体，就是在这个中间偏上部分可能是价格是最高的，顶层跟这个一层可能相对来说便宜一些。那共有产权房呢，我们肯定选房的时候呢也尽量的是往高了去选一选。同时有些项目这个是没有相应的价差的，比如说它公布是17500的，但实际上它一层跟顶层都是这个价格。所以如果您能选到一个高层的这个房子，首先第一是景观视野好，第二的话就是我现在来说也占了一定相应的便宜啊。 对， 同时的话如果就是有价差的一些共有产权房，它的价差也是在正负5%之内，这个跟商品房来讲的话其实相比来说还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小的。所以如果您花稍微多一点的钱就能够选到一套实际上更好的房源，这也是特别的理想的一个事儿。同时呢，在大家就是有一些在我们的经常在选房现场会问到一些问题，这个就是比如说啊，几个问题就是一般来说选房会问说这个我的这个设备层实际上在哪儿？很多人会担心他选的这个楼层是有这个设备的啊，是导致这个层高会低。但实际上现在一般来说新房的设备层都是在地下的，这个不会在我们的中间这部分楼层里面去夹杂这个设备层，所以您不用担心您选到这个楼层它的层高是低的。同时呢，在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的公告里面，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房间的层高，包括窗户的大小，包括这个我们的一些整个的这个尺寸等等，这些数据都是有相应的公布的。所以您在申请的时候呢，就留意一下申请公告就可以了，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比如说一般来说层高现在基本上可以达到2.8-2.9米左右，所以您不用担心设备层的问题。第二就是有很多粉丝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高层的这个自来水是不是要二次加压，会不会水很小？ 对， 那现在其实市政的这种供水呢，一般只能到7层或者以下，达不到这个高层的这个供水的水压，一般来说就会用一些设备把这个水去推到这个高层 冲上去。 对，但从现在我们来看的话，这些新房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些新房，包括这些自住型商品房来看的话，高层还没有出现过这种水压会比较小够不上用的这种情况。现在技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您不用过多的担心，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 对，这个含量不高。 对对对，它所以基本上都能做得到。而且就算是以前的房子，甭说现在了，现在的这个各种方面都 都做得很好了。那以前这个包括比方像我自己，可能我住的是这个零几年的房子，那零几年的房子就是我住的高层也没觉得怎么样， 怎样， 而且水也很好用。 对，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粉丝会纠结一些啊不太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重点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看到一些重要的这个选项。同时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气选，在这个自住型商品房中呢没有这个严厉的这个规定，而在这个共有产权房中已经有了，就是气选两次以上的三年内不能够去申请我们的共有产权房了。那这个气选呢，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气选的定义，很多人一听这个就有点吓到了。实际上这个气选呢并不是指您到了现场不要这个房子，或者是您没有到现场去选这个房子叫弃选。弃选是指您在这个现场签订了这个认购合同，就是签了合同啊，这个以后不要这个房子才叫做弃选。大家不要特别的担心说我是不是没有去现场选房两次以后我以后就不能再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了，并不是这样啊，这个以这个签和这个现场的认购为准。同时呢，在这边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选房的时候，选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选房一般来说是给您将近三分钟的时间左右。 好短啊！ 好多人听到这个时间可能会觉得，哎，三分钟我能选到一套我心仪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吗？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 所以提前打好功课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提前做好功课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事儿。首先呢，我们在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选房开始之前呢，项目都会举行一个产品说明会。就是您到这个售楼处去，一般来说可以咨询他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在现场能够拿到他项目的楼书，就是你的这个房源的整个的情况，包括您有任何贷款的选房的疑问，都在现场能够问到这个开发商的或者是银行或者是公积金的管理中心的人。所以您在选房之前呢，一定要参加这个选房咨询会，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在这个选房之前的功课一定要做好，就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到底要哪些房源，到底不要哪些房源，这些都在心里自己有个底。给大家支个招，就是我们一般来说，按照现在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会有一部分人不去选这个共有产权房，这是因为种种原因嘛，可能是因为申请的时候没有考虑清楚，可能是因为这个摇的号并不理想，所以会有这个将近一部分的人去放弃选这个共有产权房。那从前几个项目来看的话，这个比例相对来说可能得到个四五成左右不去选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现在摇到了一个150号左右，那实际上我在算上这部分弃选的话，大概可能能选的这个房源就是前面也会售出六七十套房源，那我现在就要在我的楼书上去勾掉这些房源，我这些房源是别人都看好的房源，那其实我就把它勾掉了，从这个六七十套以后我再去选。再去选的时候呢，做一个备选的功课，那我现在的话就是我第一选择是什么，第二选择是什么，第三选择是什么，我到底要哪个户型，要哪个楼层，要哪个朝向，把我所有的心仪的房源，因为楼书上是有这个房源的具体的编号的，把这个编号呢从一比如说排到五十。那我拿到这个楼书到这个选房现场的时候，选房现场是这样的，它会在正式选房之前有一个候选区，在候选区呢一般它会有一块公示板，这块公示板呢跟这个真正的选房区它基本上是同步更新的，就是里边售出一套房源，外边的候选区呢它就会把这套房源贴上售出的标签，所以您基本上可以说是同步到这个选房的一个过程的。所以你在其实真正进入这个选房区之前，大概有哪些房源您心里是有底的，所以大家不用说这个三分钟是不是太短了。所以如果您再算上这个候选，再算上我跟您说的这个我们的提前做好这个功课，您拿到这个一个签字笔，拿到我们的楼书到现场，哪个没有了直接勾掉，然后到了这个选房区以后，您直接就把您心仪的房源按那儿就可以了。 对，当然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谁都愿意这个靠前嘛，但是呢万一您要抽到了靠后的这个位置呢，可能有可能啊，就是您自己心仪的比如说这种比如三居啊或者什么就没有了。但是呢我建议您，比如说如果说看到一些这种就哪怕两居，但是呢它的格局相对来说可能相对来比较好改的那种哈，你还是可以选的，因为毕竟有的时候一个是价格是不是能再有，这个位置能不能再有都说不好。 在选房这块的话，刚才给大家说的这部分呢是我们摇到了居中号段的这部分人群。那如果您摇到了这个靠后号段的这些人群呢，一般来说的话，在这个共有产权房选房过程中，就是有一些房源会被 剩到最后去选。第一部分是我们的顶层，然后第二部分是这个一层，还有一部分就是有一些楼栋，因为它的位置朝向等等原因，它可能会被剩下，只有这三部分会被剩下。在选房的过程中，大家更倾向于就是先选这个顶层，后选这个 一层。 同时呢，这个有一些楼栋可能因为一些，因为在现场的时候，在我们的选房现场还是在我们的售楼处呢，也会公示这个项目的不利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栋楼它可能是东西朝向，这个叫不利因素，可能这栋楼前面有一个垃圾的转运站，这个也叫做不利因素，在这些等等的因素 都会写得很清楚， 对，都会写得很清楚。所以您在选房之前呢，第一啊，您看好我们的公告中有三个地方会公示这个信息，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应的申请公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项目的售楼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选房现场，这些不利因素都会被公示。所以你在选房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事儿。我之前碰到过一个粉丝，他说我选了一个一层，但是呢，我在选完了签完的合同以后，才发现这个一层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车库的入口，啊，它这个是地下的车库入口，它会有一个出来的一个地库的一个那个棚的檐儿，会导致它这部分的房间有一个采光的一个影响。但实际上这个相应的这个不利因素呢，在选房、在项目的申请公告等等这种都已经有过公示了，而这个粉丝他之前并没有留意，他是已经选完了才出现了这个情况，包括他实际上已经交了定金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建议大家一定要避免，这个不利因素一定要看好。同时呢，这个刚才说完了这个靠中靠后的，那如果您特别幸运靠前了，比如说摇了个前十号， 那 当然 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了。 对，您基本上就不用看选房公告了，这个就不用看攻略了，就是想选哪个选哪个了。一般来说，我们推荐的话，大家您选一个小区这个楼栋，比如说楼栋是中间的一般来说，在这个商品房中呢，中间的这栋楼呢，就是整个小区的正中间这部分是楼王的位置，它可能这个整个遮挡情况比较好，同时呢正对着花园，然后呢再选一个中间偏上的一些楼层，这个视野又很好，采光也很好，所以这部分呢粉丝就特别的幸运了，这块也就没有什么过多的给大家的建议了，就是主要还是这个中间或者是靠后的粉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个事儿了。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现场的选房资料经常会有人问说这个我去选房现场了应该带一些什么东西，一般来说的话带的东西就几样，这个当然是最后以这个公告为准，但是您应该拿到手里的比如说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这些您原件都是要在手里的。之前碰到过粉丝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这个爱人是这个经济，他的这个另外一方是非经济，这个户口本是不在手里的，非经济一方，对，是在这个老家的，那这个情况就麻烦了，这个这么重要的这个证件，同时又马上就要选房了，他又不放心这个东西快递过来，因为如果这个丢了，他选房可能又会比较麻烦，那如果您这个飞来飞去的这个去拿这个成本，那就更高了。所以推荐大家我们的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如果您申请这个公证拆迁房，从申请开始到最后的选房大概两三个月，这个时间内呢，您如果有机会就把这些重要的这个原件带到手里带到手里。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集体户口的朋友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在这个选房的时候呢，我们是要一个原件，这个集体户口首页的一个复印件加盖公章，包括您的个人页拿在手里，那这个盖公章的呢，有一些单位可能会走一些流程，您想要拿到这个盖章的这个首页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快的，所以推荐大家呢您在这个选房公告发布之前您就把这个准备好啊，把这个准备好，因为这些都是您需要去准备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钱了，这个当然是您选房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儿。一般来说，这个有银联标志的这个卡就可以了。但是之前有过几种问题，就是第一，我能不能刷多张卡？这一般来说是让您准备一张的，一张储蓄卡。第二的话就是有很多粉丝在问说能不能刷信用卡。一般的这个项目，这银行来说是不支持刷这个信用卡的一般来说您是要一个储蓄卡，这要准备好。第二的话就是在选房当天呢，您是需要交一个定金的这个定金呢，大家注意是这个保告头的定金所以您在选房之前就一定要做好这个 交了不能退了。 对，交了的话从这个定金的这个定字上来看，大家知道是不能去退的这个当然有一些项目会给大家一些犹豫期，在这个犹豫期内它可以退给您，因为这个房子怎么说也是一个我们具有保障性质嘛，也会提供了一些粉丝的一些福利，但是建议大家一定在选房之前考虑好这个定金呢，一般来说是十万，有一些项目会五万，从现在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五万或十万两档。您如果之前有过什么理财或一些定期呢，您在这个摇号公告发布以后，看到自己的这个号能够铁定去选到这个房子了，那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十万块钱准备出来。 另外的话就是有粉丝会问，这个在选房的这个公告里面会发布有一个文件叫做购房承诺书家庭成员调查表，好多人就懵了，说这个好像没有啊。实际上这个东西一般来说在这个选房现场开发商会为您准备，所以您呢到现场去找他们的工作人员要一份就可以了，只要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好多朋友呢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上面要填很多东西，那不太会填。实际上这块也是没有关系的，您在去了选房现场以后呢，把您的这个自己知道的一些信息填上啊，不知道您先空着到现场问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块也是很简单。选房资料的话大体上就基本上有这些，但是我们还是要在这提醒大家的，选房的时候一定要带根笔啊，另外的话就带我们的楼书，这个呢以便于在我们的选房现场去勾选一些我们这个心仪的房源，包括我们的一些资料是不是准备齐全等等。 对， 同时呢建议大家带几个文件夹，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材料包括楼书等等这个分门别类的把这个资料放好啊，选房的时候呢会比较乱，尤其是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朋友们呢，多数都是首次置业，这个第一没选过房，第二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这个东西出现丢的情况，我在选房现场是见到过不止这个一起啊，所以您备好文件夹，把我们的资料分门别类的放好，到现场的话不至于乱。同时呢再提醒大家，在我们去这个共有产权房的选房过程中呢建议我们不要带过多的家属，您最好就两个人去就行了。这个选房现场我见过这种三五个这个家长的，这个到时候选房房源的情况到底想选哪个，大家会犹豫会有争执，实际这个东西您在之前做好，在现场就一锤定音就可以了。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具体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些这种事宜哈，因为里边有些细节那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这种选共有产权房的一些条件呢，或者正在购买啊，大家可以仔细的来听一下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段呢先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下半段我们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大家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85013710。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破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

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儿。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85013710,85013710。下半段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我们来看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家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来看我们的第一条信息，说近期呢同一法人名下的三家公司啊，在杭州某个项目公开摇号销售当中呢同时中签，随即呢引发了市场的关注哈。那事实上随着房价的不断的高涨，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热，吸引了不少炒房客以公司的名义呢进行炒房，造成了市场需求在短期内大涨，形成了市场供不应求的假象。那为此呢近年来像西安啊、长沙呀、杭州啊三个城市明确暂停企事业单位这个购房。 其实这个可能是在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现在比较火的二三线城市或者叫新一线城市比较常见，但是在北京呢现在用这个公司名义去买房呢，其实据我们了解还是不是特别多的。我们接触的可能80%-90%左右都是基本上是个人名义的这种家庭名义去买房的。那在这儿呢有一些不同，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我们的公司名义去买房呢，大家可能听上去比较美好，但实际上跟大家去说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用一套我们的这个商办的这种产品，买一套办公产品用公司名义去买呢，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费用的，跟您买这个我们的住宅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有一个比如说我们的代理的注册公司的费用，包括这个财务报表费，包括这种房产持有税等等。这种的话具体的数字呢不再跟大家说百分比了，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这样可能会听着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就是我们如果买一套150万左右总价的一个房子啊，一个商办，然后用公司名义去买的话，那其实这个企业每年都要缴纳的这个税大概是在12000多块钱左右，这个是您每年都要交的。您如果买一套150万左右的办公，就要每年交10000多块钱的税，这个从现在的比例来看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另外的话就是它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呢是用来您是自用的，就是我们现在买这套办公呢，企业是用自用，大概每年呢交12000多啊，这个是150万总房款的，还可以呢，您这个房子是用来出租的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用150万左右买这个商办是用来出租，那这个租金的话，月租金是6000块钱左右，那我们这个企业每年还要交一个税，大概是在8600块钱左右。其实从现在来看，就是相对来说成本还是比较的高的，所以也不太建议大家用这个我们的这种企业的名字去买这个房子。那可能有一些企业真的是需要买一套办公，他可能是有这个需求。另外的话，有一些我们的准备可能是没有购房资格的，但是名下是有公司的这部分朋友可能是考虑这样的一套房子一个需求建议在这部分人可以去用。但是如果您说炒房的话，这个其实真的不太建议。 没错。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昨天呢海淀区的西北旺地块呢共有产权房的项目的奠基，那这也是海淀区最大的共有产权房的项目，也是属于本市最早一批执行共有产权房标准的项目。户型的分配上2141套房源当中呢，仅有5%的一居室和3居室，其余全都是两居。那两居和三居的面积呢，都是在90平米以下，而一居室呢，则是在55平方米。 是这样的，这个项目呢在海淀的西北旺这块叫做亮甲店村，相信有不少粉丝会对这块比较熟悉。那这个项目的这个均价呢是在37800左右，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参考一些周边的房价，比如说这个百旺茉莉园，它可能卖到6万多7万的这么一个价格，周边的这种现房价竞价的产品呢基本上也是卖到了5万多。所以从现在就我们这个整个跟周边去对比的话，这个37000多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海淀目前来说就已经确定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就只有这一个啊，之前推出的呢它已经这个售罄了，同时呢未来的这个供应的项目呢现在来说还没有确定，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在这可能在这一年之内左右能够去看到的这个共有产权房，这个是您唯一的一个选择。所以如果您是在海淀的户籍或者是在海淀工作的这个粉丝呢，就特别关注这个项目吧。申请的话我们从这个相应的这个 自己的渠道来看的话，可能会在八月份左右去申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淀的房管局的官网，或者是海淀住建委的官网，这两个官方网址去关注一下。同时呢，这个项目我们基本上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城六区的一些项目就是比如说丰台、海淀、朝阳等等区域，它基本上这个户型区间呢可能都是会以这个90平米左右为主，这是城六区，它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户型出现。所以您不用特别期待说我想在这个城区，比如说我们的朝阳想买一套120平米左右的这个公共产权房，从现在这个规则上来讲的话它是基本上可能机会比较小的，还是以这种90平米的为主。您如果说想考虑买一套小的，从现在来看的话也是不太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小户型的产品呢所占的比重会比较小。因为从现在的公共产权房的这个设计的理念上来讲的话，它是以这种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八九十平米为主了，因为五六十平米的话这部分人群呢您是可以考虑公租房的。它还是刚才我跟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说过的，它要跟公租房做开一个我们的梯度的一个差，就是有一部分人他这个小面积，包括我们的这个不够的这个30岁的，您先考虑这个租房进行一个过渡，然后再考虑一个公共产权房。 没错啊，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为这个买房子把自己的这个品质生活品质下降太多哈。这个有的时候背着债的感觉其实是不怎么好的。来关第三条信息啊，从北京市的2018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用途结构的表当中呢，可以看出2018年的北京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用地计划呢是供应350公顷，和2017年的持平。其中呢，公租房的用地呢是26公顷，同比减少3.7%，棚户区改造用地呢是188公顷，同比增加42.4%，定向安置房用地呢是66公顷，同比减少45%，那其他用地呢是70公顷，和2017年呢是持平的。 是这样的，这个是在我们昨天的时候在这个规土委的官网上发布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公告。首先呢，跟这儿再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这部分供应的这个目标呢，都是它的今年的土地的供应，不意味着说这些房子可能会在今年去推出。它只是今年的土地的一个供应，以我们的这个其中今天的主题也比较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的2018年的共有产权房的供应计划，那实际上共有产权房这部分呢，它跟去年的数字基本上也是持平的，就是将近是200公顷左右。那我们如果按照共有产权房来算的话，基本上一公顷能够提供200多套房源，今年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土地的供应大概还是能够提供将近5万套房源左右。这个里面呢，大家可以去这个官网去看一下，这个不管是棚户区改造，还是公租房，还是这个我们的商品房，还是这个其他的项目，它都会有一个详细的一个表单，就是各区县的，然后这个区县中的这个公顷数大概是多少，都有一个详细的规划。那在这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数字，比如说哪些区域可能会比较多，哪些区域比较少。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供地，现在目前来说它还属于商品住宅用地中的这个单子啊。大兴的话目前来说是供地最多的，达到了26公顷啊，朝阳、丰台、顺义等等也都是25公顷也不少。另外的话房山、昌平的话分别是23公顷和20公顷。同时呢提醒大家，就是这些房源呢，我们如果按照这个时间去计算的话，一般来说可能是在明后年左右会进行推出。 好嘞，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针对近期呢房地产市场的一些乱象哈，为了严厉打击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住房城乡建设部呢会同中宣部、公安部、司法部、税务总局，还有市场监管总局啊，这个银保监会等一些部委吧，近日联合下发了一个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在2018年的七月初到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这种乱象的一个专项行动。 是这样，其实这个中介市场呢，因为首先我们的这个从业的人员可能会比较多，另外大家就比较关心我们的这个房地产的相关的行业的情况，所以大家可能经常会看到一些比如说黑中介等等的报道。那也相信这个从我们的现在的这种治理力度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会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好。也相信大家其实在我们的市面上，如果大家去选择租房还是买房也好，还是要选择一些大的中介，尽量呢选择比如说我们市面的黄的、绿的这些颜色的中介可能会好一些。 对对对。然后昨天也有朋友来问说，因为这个七月份要打击的这种这种专项行动啊，会不会影响房价？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应该不会的，因为这个房价是房价，这个就是 其他中介只是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吧，我觉得和这个房价应该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而且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北京的这些二手房的成交量上来讲的话，基本上成交的这些大部分啊，可能说90%左右是这个我们那些大中介啊去做的。他们现在 挺规范的， 很规范了已经，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对对对，好，来看今天最后一条信息。最后一条信息呢，还是说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陪同装修的事儿哈，因为也是最近呢这个推出来这个活动之后呢，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的。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个陪同装修计划呢，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城市广播楼上声音我们节目组策划的一档公益的活动，也是面向准备装修的一些广大家庭，也是为大家解决装修当中的一些比如说繁琐的问题让我们的专家呢给您提供一些装修的规划，包括指导进行这种质量的监督啊，把控过程也是比较透明让装修呢简单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我们所请来的专家呢，也都是比如说北京电视台北京广播电台特邀的一些专家，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如果您正想装修，不知道怎么去装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就是8501-3710 8501-3710来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婿哈。那下面我们还是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儿。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怎么去选择这个共有产权房包括是什么样的资质的人是可以的然后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快讯当中也其实也说了，其实在我们这供应上也是能够跟得上的就大家其实还是不要这个担心那我们下面也是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像现在目前什么时候还有一些共有产权当中的消息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对，同时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6月29号应该是明天的话，在顺义有个项目也要这个申请了如果您是顺义的户籍或者是在顺义区工作的人就可以注意一下了，同时符合我们的共有产权房购房资格这个项目的话是在这个我们的叫做仁和镇相信大家对这个地应该会有一些熟悉，因为在这边的话有一个正昌名著的项目也是在这块的，叫做正昌名著雅苑距离这个项目很近，这块的话在这个我们的如果您说一个地名比较熟悉一些，可能叫做这个我们的这个现代汽车制造厂，在顺义在这个现代的这个东侧这块这个项目呢是卖这个2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均价，它是提供300套房源左右，然后户型的话是将近有这个80多平米的户型为主。那我们这个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项目是为数不多的毛坯项目这块的话，我们多数知道的现在的共有产权房呢，它都是这个精装交房、全装修交房的。但是这个项目呢，它由于是这个限价商品房，这个未售罄的这么一个情况，是被收作转为了这个共有产权房，所以它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毛坯项目。在这里提醒大家，您这个20000买到的是一个毛坯，特别得注意一下，因为可能很多粉丝会问说，原来这个共有产权房不都是精装了吗？但实际上会有一部分出现毛坯的状况。 毛坯也值20000吗？ 而且您有一个自主的一个装修的这样的 我还是挺喜欢自己装修的，因为毕竟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精装的房子，一个是你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材料是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呢你的风格也不一定我喜欢，然后呢我的需求可能也不是你装出来的这样子，所以我还是有这钱，我觉得还是留着自己装，我觉得挺好的。 对，大家可以报名一下，到时候我们的装修计划，装修陪同计划。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专家给您指导。 这个、对、另外的话就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时候您申请的话，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申请就可以了。同时呢，这个产权比例呢是50%跟50%，就是您个人持有这个50%的产权。这儿呢会经常有粉丝会去问我们，刚才在一个选房过程中想大家给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房价这个首付的时候我们也是按照这个产权比例去付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子是卖22000，那我们如果选到一套88平米的房子，这个总价的话大概是在1930000左右，那您的商贷的首付呢最低是30%左右，差不多就是580000左右您这个选房当天就要交10万块钱，所以这个在后期的时候您把这10万块钱刨去，您首付基本上要交到48万左右。这样的话就是您在这个选房结束以后，一般来说开发商会在1到2周之内，就是您这个正式选完房以后去组织您交首付。所以还是得在这提醒一下大家，您在这个摇号公告发布以后就得赶紧去筹您的首付了。 首付 啊，比如说您买一个20000多平米的这个1平米单价的共有产权房，选一个2居室，您首付差不多应该准备个将近60万左右。这个钱您是要提前准备好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在这儿呢现在还得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现在朋友圈可能会比较多，经常会看到一些违规转发，这个说我可以交多少钱提前去帮你选这个公共产权房的。实际上这种消息呢一般来说是不靠谱的，你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因为在这个公共产权房的选房过程中呢，您是严格按照您的这个选房的这个序号进场去选房的。 嗯， 这个选房的时候呢有多少房源等等都是有这个现场的公证人员在的，同时也是有监督有录像的，所以您去选房现场就能够看到它会有公证处，会有这个摄像机等等啊。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要相信这种啊，就是我现在去选这个房子了，可以提前去选了，花点钱等等啊，这种是不靠谱的。在这儿呢，同时再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就是我们接下来的公有产权房的一个动向。 嗯 嗯，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位于我们的刚才说了这个海淀的这个项目啊，再给大家去简单去说一说。那这个项目呢我们预计的话是在8月9月去申请啊，这个378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同时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共产权房的设计来看呢，就是不是这些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限价房去转为公共产权房呢，它一般来说会配备一些我们的比较人性化的一些设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海淀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公有产权房，它会遵循我们的这个公有产权房的规划设计导则，它会建设比如说咖啡馆、图书馆、游泳馆等等，包括呢它的品质中呢也会涉及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回收设施，设置这个漫步道等等，包括我们的小区将来可能也会面临一个 WiFi 全覆盖等等。所以将来您买一套我们的公有产权房其实跟这个买商品房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各种服务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而且从我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海淀的项目它基本上也做到了人车分流的一个设计多数的这个停车位呢都是在地下的，地上的停车位是很少的。您不管将来是老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在这个小区里面去这个安全也是能够得到保障的。第二， 所以说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房子哈，就是它从各种人性化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到位了。 对， 但是就是比较可惜的是呢，就是我们在城区里面，比如说二环、三环、四环，没有什么地了。 对， 对吧？这样是有地的话，再做一些这种新型的这种房子还是挺好的。 对，从现在来看的话，新房集中在五六环左右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能会就面临一个问题，我是选一个相对来说叫做远大新，还是选一个老破小，这样一个纠结的一个这个一个原因吧。大家就是还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去考虑这个事儿。推荐大家，从我自己来看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就是住着更舒服一些，我会考虑一些郊区的这些，包括可能在五环六环之间的一些房源。 但是一定交通要便利， 对 对吧？比如说挨着地铁呀，或者是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哪怕坐的稍微远一点，我坐地铁上班，它有一个时间保障， 时间没问题， 对吧？这样会比较的好一点。 对，尤其是我们其实住一些可能，尤其是我吧，可能租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房子会比较多啊。因为一直没有买房，就是整个换房的这个历程比较远，到后边的话就是住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房源，住着真的是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另外的话就是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公租房啊，就是有两个项目已经开始登记了。根据朝阳区房管局的一个消息，位于朝阳区的这个西甸路的跟这个高井的两个项目啊，已经开始面向朝阳区的保障房轮候家庭配租了。两个项目呢一共提供了1343套房源，从这个现在的这个房源比例上来看的话，这个套数真的不少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朝阳北路的这个叫做西甸这个位置呢，实际上在孙河，就是地铁旁边，然后环境特别的好。那这个地方呢重点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提供的中套型、小套型、大套型呢一共是那个770套。这个项目小套型是 真小，小体量啊。 小套型的话是500多套，然后中套型是100多套，大套型是106套。这个大套型呢可能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这个位置相对来说就不用给大家去做过的介绍了。这个另外的话就是高井，这个也是在五环边上的一个项目，它给我提供573套房源。这个租金呢是39一平米每月，如果您租一个大概在60左右的，将近也就一个月2400块钱，在五环边上，租一套公租房，这个整个来说 还是挺 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朝阳区啊， 对， 所以有很多粉丝在问，就是我们怎么去成为这个保障房的轮候家庭，就是我如何成为这个轮候家庭？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是这个具有公租房的这个成为保障房轮候家庭的条件，这个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要具有本市的城镇户籍。您听好了，这个申请公租房的保障您应该是城镇户籍，我们的这个农业户口是不可以的。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住房人均面积小于15平米以下， 嗯， 这个是包括的。其实您如果有一套小房子，比如说我有个小平房啊，这个可能就20平左右，但是我家里有三口人，实际上您也可以申请公租房，也可以申请公租房、 嗯、 这个不是说我这个名下有房就不可以了，您注意了，是人均面积小于15平米。然后同时呢，它会有一个年收入的一个限制，三口及以下的家庭的年收入是10万元以下， 嗯， 然后四口人的话可以适当的就高一些，是13万以下。 嗯， 这部分呢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去说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等等，这个轮候家庭是直接就可以这个申请这个公租房的。第三部分就是有一定的符合条件，我们的非经济的朋友，就跟之前在一直跟大家去说的我们的新北京人这块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条件，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这个公租房了。 哎，那像比如说这个外市的这个非经济的朋友、嗯、如果他们要申请这种公租房的话，是不是应该也有一定的就比如说收入的这种限制，还是说没有？ 从现在来看的话，非经济的朋友如果您想去申请我们的公租房呢，您要关注一个网站，叫做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官网。在这个官网上呢，它会发布相应的新北京人的跟包括无房职工的这个公租房的申请公告。 嗯， 这部分申请呢会类似于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它是在网上填资料的。 嗯， 这个无房职工跟新北京人的公租房它是不限制收入的 啊。 对，其实无房 所以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无房职工这部分呢可能会面向我们的经济的一些家庭，然后新北京人这块的话是面向我们的非经济的朋友，这块它是不限制收入的。就比如说我一个月大概可能挣到个七八千，可能这个年收入已经超了这个10万 了、嗯、 但是也没关系，这块是可以的，您只要需要符合其他条件可以了。非经济这块的朋友呢可能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就是您要有北京的购房资格， 嗯， 就是连续60个月的纳税或者是社保，您注意了是60个月不是5年，这个月是不能去断的。 嗯， 同时呢第二就是您的这个我们的年纪一般来说在这个项目中要小于45周岁。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区域要跟这个公租房是一个区域的，比如说我们是朝阳的项目，那新北京人将来申请的这个项目的话，您基本上是要在朝阳区内工作，就是缴纳社保才可以、 嗯、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健康加油站。那明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野生海参10块钱一头，不要不相信大名鼎鼎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厂家超额完成2018年超额完成2018年中销量目标，特别返利5000盒，在全国广播渠道进行返利。现在下单，大家依旧能够享受到专柜价1999元的三折，699元一盒。除此之外呢，您买5盒会直接返您2盒，等于说7盒海参只要3495元，每盒划算下来只要499，每头呢只要10块钱，从未听过，从未有过。但是注意啊，活动只做到6月30号上半年收官之时，算算看还有最后3天了，真正的倒计时，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信息量太大了，总结下来呢，我只能说抓住本次的返利，您啊真是赚大了。先不说其他的，699元到499元，一盒就等于实打实的给您便宜了200块钱。 对， 所以我反复强调，今天、明天、后天只有最后的3天了，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打进来要赶紧订啊！现在就是在抢现啊，5返2等于每盒啊才499块钱，抢到就是赚到啊！ 嗯，当然。4007106108，4007106108，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 嗯、 看到吴女士订购了2套10盒返4盒，说我们家老丈人啊80多岁大连人，对海参特别信，但是当地啊都是虾池里圈养的，野生的难找，今天呢就是冲着鲜芋仙野生的来的。 那鲜芋仙是地中海纯进口的野生海参，直达国内广播直销，所以便宜啊，加上这一次年终返了5000盒来发放，更加的划算。您只需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9块钱一盒，买5盒返2盒的话，每盒只要499块钱、嗯、这一盒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头海参只要10块钱，这么便宜平时是不可能有的了。最后的3天时间您一定要抓住，4007106108，4007106108。 10块钱半个汉堡半杯奶茶。